喂，大家好，就嚟到今日港珠澳啦。咁今日有我简洛夫、阿猫姐， 失踪好耐嘅简洛夫啊，终于出现啦。 啊，咁喂，交代一下啊，呢、這个啊二世祖先，二世祖就放假啊嘛。咁我哋就今日请咗另外一个又系猫啊，猫主席，猫主席 K 特活。 系，大家好啊，所以今日又系猫声猫气啊。 系啦，咁啊，喂，咁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咁讲讲啱啱完咗嗰个澳洲大选啦。咁就你哋点睇今次嘅大选咧？ 好似都好紧凑咯，讲战情。 其实都预咗系呢个 Liberal 会赢噶啦，呢、這个自由党。不过睇下即系当中间咧就几，其实反而系中间个过程比较即系激烈啲咧。 系，即系大家都预咗系，就算边个赢都好，系会好 marginal， 即系唔会赢好多咯，都系计，因为计到大家两边其实都唔系好低人心啊，所以即系就算会即系会喺个选情会几拉锯下，同埋即系唔会睇到有任何一方面可以有嗰个压倒性嘅优势喺度咯。嗱，结果个选个结果就系咁样样啦。 嗱，咁其实今次嗰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嗰两个党嗰、那个分别好细，因为其实。即係執政嘅自由黨上一次攞個票數，嗰、那個席位係90席嘅。咁但係佢今次又一開票嘅時候咧，其實工黨喺大部分時間都領先佢一兩席嘅，即係大家咬得好緊嘅。 係啊， 咁其實咧就反映咗即係嗰、那個其實嗰個民意嗰、那個輿論咧，即係選前咧都其實都對呢個 Liberal 都有啲不滿嘅嚇。咁其實工 梗係啦，乜叉都買曬俾中國。 其實兩個黨啲其實佢哋都係不滿㗎喇，不過有啲所謂啲 die hard friend， 即係啲嗰啲死硬派點都撐嗰個黨㗎喇，點唔好都好，有啲即係有啲。 喂，其實今次兩個黨都係，即係我個人覺得兩個黨都係選唔落㗎喎。 係呀，今次真係，其實你話我哋選舉，我哋選嘢梗係揀好嘢啦，但係今次選舉嚟嘅其實就係逼住喺揀件冇咁衰嘅啫，即係真係都幾悲哀嘅，其實今次個選舉都。 咁啊，或者 Kate， 你好似今次有特別啲喎，你又唔支持，兩個黨都唔支持喎，係咪？ 我其實兩個黨都唔支持。嗱，講好多年以前啦，十年前咁，我初初喺即係喺夏濱港時咧，我就曾經幫過 Liberal 做即係助選過，即係派傳單啊嗰啲咁嘅嘢啦。嗰時候幫阿 Judy Skimmer 啦，嗰時佢喺當時地區就做好多嘢嘅。咁啊，咁到今次選舉咧，我就係再翻去做義工。今次就係唔係幫 Liberal 啦，我就幫個叫做Christian Democracy Party 一個基督嘅民主黨啦。咁其實但係喺澳洲嚟講，一個非常之細嘅黨嚟嘅，非常細嘅黨，真係冇乜呼風喚雨嗰種能力嚟嘅啫。咁一個政黨佢參選咧，就係、是、通常佢哋係專注一啲比較同即係同聖經或者同道德上面有關聯嘅議題咧，佢就會希望可以有啲聲音發啦。咁今次嚟講咧，我就幫佢啦，因為佢哋邀請我嘅。咁呢個黨我不嬲同佢哋做開義工，同埋幫佢做一個即係有捐款俾佢哋嘅。咁今次佢就喺呢個地區嘅時就人手唔夠啦，即係咁佢哋要求我可唔可以幫佢哋助選啦，因為佢哋有一個議題就係佢哋因為喺啲而家呢競選嗰幾個大黨裏面咧，有一個議題咧，就係、是、同基督徒有一啲密切關係，就係、是、嗰個叫同性婚姻。咁同性婚姻呢樣嘢嚟講咧，就喺呢三個大黨嘅佢哋嘅選舉政綱裏面咧，都係有個趨向咧，就係佢哋係會去立法通過呢樣嘢噶。咁於是對好多基督徒或者對於有啲西方啊，原本係即係耶教啦。咁嘅人士嚟講咧，就係、是、有好大嘅抵觸噶。咁但係如果你呢三個黨嚟講，如果佢哋係會去有呢個出現嘅時候咧，咁去到黨嘅時候咧，係會係唔會有反對聲音，即係反對聲音會好少咯。咁除非你係絕對一個好奉行基督主義嘅人，你先至會好強力反對咯。咁於是我本身同埋我哋基督教本身人咧，都希望能夠有一個聲音。如果呢、這個，我覺得呢個議題咧係必然會去到國會嗰度噶。咁就希望有將來一日呢個議題去到個國會嘅時候咧，就希望會有一啲聲音會發出嚟，即、就、係、是、有另外嘅聲音，就係、是、譬如話我哋有個基督民主黨能夠有一個席位入邊，我覺得佢去到呢個聲音咧，佢會提一啲反對嘅聲音，或者提一啲係即係一啲我哋嘅意見啦。咁就俾一啲。其他嘅議員啊，或者其他嘅選民咧，可以去參考一下咯。咁就唔去到時呢個議題去到個九時咧，就唔會單一聲音咯。 阿貓主席啊，其實咧，即係我 我以我所知認識嗰、那個，其實呢個細黨啊，呢、這個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咁其實佢嗰、那個佢個議題淨係圍繞住呢個宗教或者一個同性婚姻嘅議題啊，其他佢好似冇乜嘢啲咩咩呢個民生啊外交啊。 佢有佢有佢先方有好多，但佢好多睇到明咩 DK 啊，有咩改善工其實嗰啲係好籠統啦，即係其實同同其他幾個黨咧係重疊噶，再重疊。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話如果議題你係諗住喺呢議題上面得到一啲效果嘅話咧，你相信你投嗰兩個幾個大黨好過咯，因為佢哋嘅能力會比呢個細黨係會強大咯。咁唯一係令到我哋去即係支持嘅就係希望去到一啲同即係譬如道德啊，或者係同宗教啊呢一類嗰啲同性婚姻呢類咁嘅議題嗰時咧，希望有另類聲音個 就會可以發揮啫。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呢啲政黨咧就一定唔會執到政噶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個目標係咪入到一個議員已經好高興嘅咧？ 係啊，佢哋個黨嘅目的都係咁啦，希望能夠有一直去到呢啲議題嗰時候咧，就有一個發聲， 或者 即係多啲細個喺個 parliament 度。 或者我個補充下啦，即係其實講下澳洲嗰啲政黨咧，其實咧即係大部分咧就係識工黨同埋呢個自由黨聯盟，或者最多都係識埋個綠黨，呢三個叫做最大嘅黨啦。咁其實可以執政咧，來來去都係嗰兩個黨，工黨或者自由黨聯盟嘅啫。咁其實 就綠黨咯，係啊。 咁其實綠黨就冇乜機會執政啊，佢都係 第三嘅。 咁佢黐埋工黨咯，最叻就係、是。 佢最著數咪、就是，如果佢一個叫 Hung Parliament， 即係一個過唔到半數嘅時候，佢咪有著數咯。佢咪即係其實兩個黨咪要埋。 佢直選啦，直選啦。 咁嘅機會佢先至可以先咩咯？咁但係其實 Hung Parliament 變咗兩個大黨都要拉攏佢咯。 咁其實除咗呢三個黨之外咧，咁其實澳洲有好。咁嗰啲選舉咧有好多黨嘅，有啲叫做即係嗰啲咩嗰啲cyclist 啊，即係釣魚啊，佢都可以放個黨嘅嚟嘅。 喂，有個大麻黨我見啦， 有啲新黨我都今次睇，我真係留意先睇到有啲黨嚇，乜、啊、有啲咁嘅黨？ 係啊， 好多 cyclist 黨啊，跟住有啲咩釣魚黨 咁。大麻黨正喎、啊， 有啲咁嘅黨都有嘅嚇， 係咯。係一個議題啫，嗱譬如你係 啊一個議題 嘅啫嘛。咁其實嗰啲黨咧，佢都係其實做一個宣傳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目的係多過佢冇話奢望佢會選到一兩隻嘅啦，呢啲係咪先？因為呢啲你嗰個太窄啦，你嗰、那個同埋你啲黨咧又咁細啦，選唔到。咁但係即係澳洲就有一個即係好自由啦，你有自由組黨，你好似應該夠500個人咧，你有500個人嘅會員咧，黨員咧就話你可以參選㗎啦。咁其實你。整咗所謂啊，邊個就阿貓姐話嗰個大麻黨係嘛？即係有500個人嘅話，想大麻合法化嘅，你咪即係方個黨出嚟咯，係咪 講起 提議係咯，咁 係喎。講起咧500個人咧，唔知你知唔知道澳洲有一個幾出名嘅年即係突然間選到嘅呢、這個重返議壇嘅Pauline Hanson 咧，佢都係因為呢件事坐監，我有冇睇過啊？ 你可唔可以講講嗰個咩？佢係話 你有冇睇佢因為坐監點？ 我知道少少啦，好多年前噶啦嘛。 咁係因為 好似唔成立啊，好似告佢唔到啊。佢係 告到啊，告到咗3年。 係咩？ 係啊。哦。係啊，係啊，係啊。跟因為佢個理由係話因為佢嗰陣時係為咗要湊500人組黨參選嘛。 佢好似跟住佢假嗰啲唔係假，佢係話佢好似收唔知5蚊會費咧，就 係5蚊會費，跟住話 reasonable 話佢太少。 咁就唔當佢係黨員。 是啦， 咁、啊、但系今次一雪前耻、哦，今次其实咧，今次选举咧，其实那个赢家咧就系唔系呢两个大党，两个大党都系输家嚟嘅， 输家系 呢个唯一个赢家就系呢个 Pauline Hanson 嘅 One Nation， 或者你阿 Kate 你可唔可以讲讲 One Nation？ 因为呢好多人都其实都识佢，呢个都唔系一个大党，但系咧因为佢好出名，点解咧？ 好文明，佢中尾就好耐以前啦，好耐以前已經，因為佢崛起嗰陣時候咧，因為佢其實佢都係，我都話即係啲即係本土派嘅祖宗啊。咁但係當時嚟講係開始係個世界行緊都要 咩咁啊，開始就開始走埋，唔係叫本土嘅，都未有本土呢個依樣嘢。 佢一個名詞下， 佢係叫咩種族主義者？ 種族主義者嚇，係啦，種族主義其實種族主義其實佢都係保障自己。即係本地啊，澳洲嘅啫。咁嗰時就已經俾嗰時我哋喺香港已經聽到話，哇！澳洲出到一個 Pauline Hanson 啊，哇！種族歧視噶白澳政策啦，你中國人去到就冇運行噶啦。咁即係佢話係佢排外咁啦。咁啊，即係講到咁樣樣啦。 因為其實嗱，即係睇翻譬如嗰即係好多，即係佢選嗰都10幾20年前啦。嗰陣時其實。 真係相信呢個主流傳媒覺得佢係種族主義者嚟嘅。咁但係呢隨著我哋即係我啊唔知你點睇啦。隨著我喺度生活咗咁耐呢或者我開始留意呢度嘅政治啊呢度嘅嘢呢其實喺今時今日呢我唔覺得係個種族。佢只不過將一啲事實講咗俾你哋聽係呢啲係嗰啲主流嘅傳媒或者呢個大嘅政黨去夾擊佢即係佢即係呢樣嘢我係會今時今日我係會同情佢。 係喎今次佢選到之後你有冇睇第一時間呢呢部已經出嚟攻擊佢。 同埋夾埋其他黨啊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無恥點解呢因為佢今次參選佢係一個合法選舉嚟㗎嘛即係除你有個舞弊啫佢背後係佢選即係選佢嘅人佢係代表選佢人去入去㗎嘛你唔可以因為選咗佢之後然後你去排斥佢㗎嘛。咁呢啲佢入咗個議會之後佢係代表有一班人嘅聲音你觀物論呢班人係多數定少數咁你民主你話係多數少數多數多數嗰個係去咩但你唔可以排擠少數嘅聲音㗎嘛係咪先 喂有啲我覺得有啲似泛民排擠鬱民喎冇講笑 係有啲似囉 即係你冇尊重到嗰啲選民囉 你個尊重就算嗰個選即係嗰個係少數嘅選民你都要尊重佢佢選咗 因為你鼓勵啲人去投神聖一票㗎嘛咁佢用咁神聖一票你咪要去尊重返佢 呢佢係原即係原呢、這個一個合法嘅選舉一個公平嘅選舉選入去㗎嘛咁佢係代表啲聲音㗎咁你咁樣你排斥佢你有呢個你夾粉想整走佢嘅話咁你咪即係你同嗰啲佢背後嘅選民作對囉係咪先 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壞事㗎喎 同埋就削減佢嘅任期添咁呢樣嘢我又唔知道個下文會點囉跟住 我覺得 其實都唔係 半啊嘛，將佢嘅任期減半啊嘛，咁樣嘢係嘛？ 喂，咁咪好咯，選個個都選佢咯，因為啲人睇到你恰佢啊嘛。 係咯， 係啊，我覺得唔係壞事嘅喎。 唔係同埋，如果即係有好多即係我身邊啲人都覺得即係佢係會排華或者成即係會好反。其實嗰啲人我覺得係即係比較睇嘢膚淺咧，或者就係睇主流傳媒咯。如果嗰啲人即係有跟開佢。嘅消息，即係唔係睇報紙嗰啲啊？報紙嗰啲就一定係抹黑或者唔係抹黑啲報道係。 哇！澳洲啲媒體左膠到爆啊！ 即係佢一定係 分得左膠嚟嘅，真 係頂。一定係幫你，即係同香港啲報紙一樣啊，幫你 cut 一啲或者幫你即係改過曬啲嘢嗰啲咁樣。 即係揾到一份報紙唔左膠。 但係今時今日有 Facebook 有 YouTube 有成咧，咁即係如果啲人咧係會嘥啲時間睇佢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即可能佢表達出嚟，即喺十幾廿年前表達出嚟嗰個方法唔好咧，啲人就會覺得佢好種族主義咯。咁其實佢只不過佢係只不過係話，即其實佢覺得，即佢覺得你，即佢啲外來嘅人，你根本就唔即唔係融入咗呢個主流社會，咁樣覺得佢覺得即如果佢喺佢嚟講咧，佢如果你係 Asian 啊話好，任何一個地方嚟嘅人都好咧，你係融入咗之後，佢唔會當你係一個 Asian 咁樣睇噶。係 啦。冇錯，其實佢嗰提倡個主要係一個 value 啊，唔係同個 reason 冇關係嘅。咁個 reason 你唔 apply 落去啫嘛，譬如你 apply 咗落去，你係跟住你話我哋係尊重澳洲嘅文化，尊重澳洲嘅利益，我哋係愛呢個地方，愛呢個去保呢個國家嘅話，我話知你紅黃藍白黑膚色都好啊，你就係呢個 value 嘅人，你就係你就係一個受歡迎嘅。 唔同埋你睇得到佢今次佢即係佢選即係支持佢嘅人裏面咧，唔係淨係純白人嚟嘅。亦都有好多即係有色人種嘅，有同住啦，有亞洲人。咁嗰啲人點解會支持佢？如果佢係一個中國支持者係咪？就係即係嗰啲人係其實係或者係了解到接觸過，覺得即係 buy 佢嗰個即係佢嗰套佢嗰、那個佢講嘅嘢。咁同埋近年你知啦，有好多即係呢、這個啊呢、這個即係嗰啲外來人難民又好咩？移民又好，尤其是中國移民又好，好多人又涌入嚟，呢個唔係一個問題，涌入嚟，但係問題咧，政府係冇一個政策去點樣令到啲人去融入個社會，咁變咗好多人，你嗰啲伊斯蘭嗰啲就自成一國一個社區，中國人自成一國嘅社區，咁其實你好似喺個澳洲嘅國家裏面又有一個國家咁樣噶嘛，咁啲人係會好，即係呢度本土嘅人咧，就會覺得好反感嘅，所以點解其實今次佢攞到9% 嘅選票，其實好多啊，9% 嚟講，即係佢因為佢唔係一個大黨啊嘛，咁佢一個細黨裏面攞9% 嘅選票咧，其實佢今次係一個即係可以講話係佢係一個唯一嘅贏家咯， 系啊，好成功咯！今次佢就系、是、都系就都叫做一算前耻啦，俾人即系执咗十几廿年啦，系咪？ 咁但系好似 睇翻佢以前嘅 初，试咗七次啊！佢系啊，七次。 咁又唔知都好多次噶啦，但系一直都系俾人哋俾啲对手 制噶嘛。你个传媒又针对佢啊嘛，你大党又打压佢啊嘛。咁样你 同埋阿 Pauline 佢自己本身其实佢真系佢啲磁力唔系好强，如果剩下嚟讲，即系佢唔够强，啲磁风唔得犀利啊。咁我发觉初出道嗰时佢真系俾啲政客围攻住佢咧，即系直情系断章取义啊，慢慢扭曲佢嘅说话咁咯。但佢就唔識得去搏㗎喎，即係佢嗰時可能仲係亂少少囉，咁而家經過十幾廿年啦，咁佢當然係路亂好多啦，即係經驗豐富好多，即係個人係、啊、即係 upgrade 咗囉咁樣囉。咁但我發覺佢仍然都係即係佢鬧交唔叻嘅，佢嘅理念好好，但佢真係做政客出嚟，佢鬧交唔夠叻囉，咁呢個係個蝕底囉，由此蝕底囉。咁唔同喎，以前嚟講呢係斷章取義嚟講呢真係可以㗎喎，你話啲報紙寫乜就寫乜，佢係個報知自己本身有少少嘅原則，跟佢就會寫乜寫乜寫乜寫乜得。咁所以今次 Pauline 選完之後，佢自己喺個 YouTube 喺電視上講嘅話：，你哋唔好睇報紙寫我乜乜乜乜，你哋最好咧就聽到我講乜嘢咁樣咯。咁而家就真係噶，而家嗰啲資訊比較發達啲咯，即係多啲渠道，就唔係咁。如果精明，我哋價值雪量咧，就唔會咁易被蒙蔽噶啦。而家 唔係我最睇唔過眼就係啱啱選完，即係個選舉結束之後咧，你嗰啲兩個大黨加埋其他嗰啲有嗰啲社區啦，譬如嗰啲伊斯蘭社區啦，同埋嗰啲即係嗰啲綠黨，尤其是綠黨添，就已經係開始圍攻佢。咁其實 喂，華人社區都直開曬記者招待嚟嚟圍攻佢。 呢樣 啊，呢樣真 係，我真係想講粗口鬧嗰啲咁嘅死人，咩奧華宮嗰啲啦。根本你 係啊， 你其實你咁樣做，你係咪對你華人嘅社區有冇好處？你應該其實你應該係點樣？你應該係要接觸佢啊嘛，了解佢。即係一來你係雙方，你等呢個 One Nation。 其實你點解會咁呢？因為佢走去，你記得 Pauline 走去 Queensland 嗰度呢拍咗好多片呢，講啲中國人點樣買嗰啲水坝，買嗰啲農地。喂，你係華人啊，你俾你買你興唔興啊？ 唔係嗰班人係有利益啊，知唔知啊？ 係囉。 嗰班有。講到尾就係你。 但比較我都係。有少少即係。肉酸咗啲咯，跟住好好高調咁開記者招待會嚟到譴責啊 ，Pauline Hanson 啊，又搲翻佢嗰啲叫做咩種族歧視嘅嘢嚟到講 嘅話，佢攞翻佢十幾廿年前講嗰句嘢，就 call 嗰一句嘢啊，十幾廿年前講 call 嗰句嘢， 係因為 Pauline 入咗去會影響佢哋嘅利益啊嘛，多啲人知道佢哋買嗰啲農地嗰啲嘛，因為 Pauline 講好多呢啲嘢㗎，買水壩嗰啲嘛， 係啦，唔係所以 係啊，佢拍好多片添，係啦，YouTube 都有睇㗎， 唔係所以嗰班華人正垃圾嚟咯，根本就係賣澳賊，即係走嚟 為咗自己利益， 唔係走嚟澳洲就係攞呢度澳洲嘅福利，拎曬啲錢過嚟安頓喺度，就係個心咧就係諗住係喺度刮嘅啫。佢唔係諗住佢自己係澳洲人嚟㗎，佢唔係諗住，所以佢就覺得佢人哋種族歧視嘅，佢冇當自己係澳洲人，咁人家歧視你啦，大佬。你自己你行為你個言論你個思維你係當你自己澳洲人嘅時候，點會歧視你呢？係咪先啦？即係我喺我嚟講，我唔覺得 Pauline Hanson 嘅言論歧視我，係咪先？而且佢亦都講過，今次選舉都講過，佢唔係歧視呢班人，呢班人 integrate 咗喺澳洲嘅，佢係澳洲以澳洲為家嘅。但系你嗰班奥华公会嗰班咁嘅垃圾，系咪啊？即系喺度食啊食澳洲嘅吓、啊，就同呢、這个同大陆就喺度摆尾摇尾乞怜咁样，系咪先啊？咁呢班系整紧垃圾嚟嘅。 奥华公会系享受福利嗰啲嗰一群人嚟嘅啫，系即系同政府摊下手板攞钱使嗰种使嗰啲嚟嘅啫嘛。 系咯、 我以前都帮做过义工噶，以前好耐以前喺北区嗰时都。咁但係就係好多內鬥，即係好多人事關係好、啊、都幾鬧舊嘅， 先逃不 出華人嗰種組織囉，都係好多內鬥啊，權力鬥爭啊， 好嚴格就。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都好似有鬧 Pauline Hanson 好似係咪？ 唔係成班都係啦。其實我覺得其實你如果你即係你呢啲咁嘅即所謂華人社團，你真係為咗呢度本地嘅華人嘅即係利益嚟講咧，其實你係唔應該係咁樣出嚟講，你應該係做你應該係睇翻你自己華人，你本身你華人你點解唔融入呢個社會先？ 你 嗱冇所謂， 你好緊住利益嘅啫。 唔係唔係，你學埋伊斯蘭，伊斯蘭又係唔會融入個社會，佢自己好似喺呢個雪梨好多 suburb 都係個伊斯蘭社區嘅，佢就圍埋一堆嘅。吓、啊， 嗯， 咁你呢样嘢就系、是，系啊，呢样嘢个矛盾都越嚟越大嘅，你咁样又系咪先？吓、 嗯 啊， 所以啲人话， 因为嗰啲人佢咪选举前佢出嗰段嘢讲咩嘛？讲 Herschel 啊嘛， 系咯， 即系提个 Herschel， 咁 Herschel 嗰班华人梗系 咪跳出嚟嘈咯？ 实啦，系咯，佢指明讲住 Herschel 啊、Burwood 啊嗰啲 Camps 嗰啲话， 唔系喎，但系佢冇讲错，佢系话。佢講個事實嚟啫嘛，呢啲社區係俾你華人係即係湧曬入去，即係全部都係中文招牌，全部都係呢個乜乜乜，即係唔你咁樣其實你即係等於喺個國中裏面一個國啊，係咪啊？咁你遲早就俾人哋即係俾人哋會排華就係咁樣發生㗎啦，會遲啲你如果你再嗰個即係當經濟唔好嘅時候咧，佢會賴落呢度㗎啦。咁樣其實講到咁耐，其實你話即係話即係 Poly 嗰陣今次真係即係突然間咁出名咁成呢，其實係佢背後有原因㗎嘛，其實佢個選票多咗好多㗎嘛，咁啲選票除咗呢個本地即係本身係支持開嗰啲比較即係右翼啲本土啲嘅人之外呢，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仲其實有好多即係有色人種呢，係即係即係了解個事之後呢，佢都會支持，因為其實事實上而家呢個兩個大黨係真係揀唔落手啊！咁你揀唔落手， 兩個黨都賣國而家。 係啦，你揀唔落嘅時候咧，你即係唔似好多人講話要含淚投票，要投呢兩個是打一個，或者有啲人會覺得話投啲細黨佢冇機會執政，投佢都嘥去。其實唔係咁睇噶嘛，我覺得就係話，就係因為正正呢兩個黨都投唔落手嘅時候，你更加要俾一啲第三，即係俾一啲俾其他嘅細。即係個人又好，細政黨又好，等佢哋入到去之後咧，令到呢啲大政黨咧，即係了解到清楚到佢哋受到威脅，即係話好多人係會離棄佢哋，咁佢哋先至會即係會先至會痛定思痛，即係會自己會諗下自己個政策有啲咩問題噶嘛，係咯， 係咯，你真正可以反映到，譬如你自己有兩個黨係不滿咁，你其實你都係用呢種途徑去咩㗎？即係去即係宣泄同埋去表達出嚟嘛。如果唔係你話，唉點唔好含淚都去投佢，咁嗰個黨係唔會進取，係唔會改良㗎。 好多人唔識咁諗嘅， 好唔好你都話要選我㗎啦。我做咩即係我啲嘢好唔好食，你都嚟幫襯㗎啦。咁我點會改良啫？係咪？咁其實係一種表達方式嚟㗎，其實都 係。我即係我識身邊有啲朋友都係㗎，你即係可能。你讲一讲去店面讲去选举，你投工党定投呢个 liberal 啊？我哋除咗工党同 liberal 之外，冇其他选择噶啦咩？净系得茶同咖啡啫咩？喂，你可以第二样噶嘛？都望佢啊！咁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呢，今日啲人咧就系个认知嚟讲咧就得呢两个党喺， 唔系同埋啲传媒洗脑， 唔系传媒净系报呢两个党噶啫嘛， 系啊， 系唔会报啊，所以佢净系识呢啲嘢啊嘛，佢自己。 诶，你电视你几开又见到其他党啊？除咗啲广告系 green 都少啦，今年 系啊， 因为 green 集中火力喺网度嘛，今年 系啊，唔系咁，但系我即系话好多人你一问你就讲咩，即系话你讲工党同自由定竞选自由党嘅时候咧，吓咁佢已经证明佢根本就唔系即系唔系好熟悉嗰样嘢。 你谂下，如果唔系， 即系唔好少少嘅政情 啦。自从阿 Nick 出嚟之后，我都唔会留意其他政党。即 系 好老实讲， 唔系即系其实嗱，即系讲翻啦，即系我哋喺一年前到底系咪我哋即系参加咗呢个喺即系雪梨一个其中一个本土啦，本土比较右翼少少嘅组织啦，一个政党嘅呢个咩 Party for Freedom 啦。咁其实我哋当初唔系我哋当初。其实知道佢系一个比较幼啲嘅一个，但系点解我哋都唔惊话佢会排华反我哋啦，咁样嘅会排挤我哋啦，我哋会同嗰啲人接触咧。其实一个目的就系话，你一定要去到嗰度同佢接触，等佢令到知道，喂，我哋唔系咁睇，唔好将我哋睇埋其他嗰啲即系卖国贼一样啊！我哋即系我都系好愿意融入呢个社会嘅。咁其实唔系我哋发觉系我哋同阿 Nick 佢哋倾开偈之后，佢系会。開始發佢，咁佢之前佢可能都係咁樣睇我哋嘅，即係黃種人或者華人就係一樣嘅咁樣。但係如果佢發覺原來唔係喎，有啲華人係會即係會 support 佢哋，會支持佢哋嗰種意見喎，亦都有好多人係會融入呢、這個即係融入澳洲度喎。咁佢開始會會改觀啊，或者成或者會即係會對華人嘅睇法唔會話即係一足高。 同埋咧，我。 呢排成日睇上网睇阿 Nick 好似好惨咁，讲到咧好似白人就俾人哋话 racist 咁。 喂，事实上系噶，你几时有 黑人黑啊嘛？ 你几时有见？你几时有人有accuse咗个黑人或者黄种话佢种族主义者嘅咧？冇喎、啊，你啲人指咗白话指种族主义者咧，啲人就会信嘅。你指住一个黑人系种族主义者，你有冇人信啊？系咪？ 诶，即系好似好似啲雨伞片咁，即系定咗，即系。阿关兵就黄飞鸿石坚又一定系假，即系定咗黑人咧就一定系系定咗噶啦，即系一定系受害者嚟嘅，白人咧就一定系唔好嘅，一定系黑人嗰个嚟嘅。 呢个咪有少少 系stereotype 咗啊？呢啲叫做系咪 type class 咗咯 ？stereotype 咗，同埋有少少即系骄妄过剩，或者根本你已经由细个一路收到个资讯就系话呢个白人就歧视黑人，歧视有色人。呢个系冇错，呢个系以前即系或者几廿年前嘅事，殖民。地啊，成嗰件事，但系你一转翻嚟，而家佢今时今日澳洲，你根本你知唔知俾人告？如果种族歧视系好，即系好多时都会好大镬噶，系咪先？咁其实就话佢就因为避免，就唔想即系澳洲呢个国家唔想俾人哋一个嗰时爆政策，如果想反翻过嚟话我哋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就夹硬嘅做到话即系，即系变咗你变咗成个即系个。一个天平咁样，你应该系平等嘅。佢系斜咗去有色人种嗰度噶啦。咁你如果你话你有一个有色人走去告一个白人种族歧视，咁你法官会信嘅。但系你调翻转头咧，如果一个白人话嘅话，即系话呢个告呢个黑人个种族歧视佢咧，个法官系唔会信嘅，系咪先？ 系啊。 咁你呢个咪呢个咁啊一个好大嘅问题噶嘛？ 喂，咁如果講話公平嚟講，種族歧視係唔應該同膚色冇問題嘅喎，即係你白人可以種可以歧視黑人，黑人都可以歧視白人啫嘛，係咪？ 但係你啲人信唔信啫嘛？即係你直頭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入咗你嗰個腦啊！你覺得歧視就一定係你一講種族歧視就一定係白人歧視有色人嘅，係唔會諗到有色人會歧視白人噶嘛？係咪先？ 咁咪等於呢度啲壞人嚟到，根本你唔尊重人，佢就猛咁話：佢歧視我，佢歧視我，種族歧視。 我 興用其實即歧視嗰啲咪又係 多嘅 本地華人 嚇，嗰啲咁嘅大陸人啊，或者嗰啲佢好興用一個歧視，話人哋歧視佢嚟做擋箭牌噶。明明佢做咗， 你又唔諗佢嘅行為。 明明佢做咗啲自己的行為，做啲衰嘢，人哋反而個白人就話佢，就話佢歧視佢。所以點解我哋要走出嚟鬧嗰啲人咧？因為我係黃種人，我希望。佢唔會話幫我歧視佢，大家都黃種人，但我鬧你，係咪先？你一白人鬧佢咧，佢話即係可能你抌垃圾咁樣啦，個白人埋話抌垃圾，話啊你歧視我，個白人抌垃圾你又唔鬧佢，你鬧我，淨係鬧我，你歧視我咁樣。咁如果譬如我去鬧佢咧，咁佢又唔會用呢、這個，唔可以話我歧視咁樣歧視呢個藉口啊嘛。佢好輕易用歧視嘅，或者話人歧視嘅藉口嘅。啊，即系你一呢度啲就係呢、這個頭先奧華宮嗰啲咁樣搞，咁咪同嗰啲回教有乜分別？ 嗯，啊，其實我覺得嗱，我想講話歧視，我覺得近呢幾年咧，歧視呢個字眼咧，個 term 真係濫用得好緊要，真係濫用得，俾人真係完全濫用咗啊！呢個字真係， 喂，其實我覺得兩個黨都衰嘅，你睇下一個就收難民，跟住另一邊咧就係咁引啲強國人嚟， 係啊。即其實兩班人嚟都係損害國家利益嘅，即係都係有損害國家利益嘅咯，咁樣嚇。咁啊，即係睇下你要邊範嘅啫，即係。其實根本就啲人就唔想要嘅嚇， 即係含淚投俾佢哋咯，好多都係咁啊。所以永遠都兩個大黨得你。 唔係喎，有人同我講投呢、這個自由黨係因為嗰啲Tony Stop the Ball 啊。 但系而家唔系，但系而家唔系同佢啦，而家系呢个垃圾，呢、這个689咧，澳洲689咧，系 喂嗱，而家 so far 讲啊 ，Tony Abbott 唯一人谂起佢唯一做嘅嘢好嘅就系、是、stop the boss 咯，即系冇人谂到，而家佢落咗台，即系提翻咯，阿 Tony 即系话Liberal 啲唔好 ，Tony 啲唔好，诶佢都有样好嘢，佢 stop 咗啲 boss 喎， 系啊，即系喺个烂苹果入边有个比较可以食得下啦，叫做。 拣系啊，其实真系 喺阿明嗰边都拣得下咁样拣唔拣啊？ 即系拣个冇咁烂嘅，跟住选佢即系拣冇咁烂嘅，即系食全部食唔落口噶啦，系即系要近都拣个冇咁烂嘅嚟近咁样咯。咁先， 而家 全部都有虫。 系啦，咁时间就差唔多，我休息一阵先啊。 好嘅。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大家好。 又翻嚟呢个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咁我哋正话系好似讲开选举系嘛？咁好似有啲嘢都未讲完咧，就系话喂，今次佢自由党系攞几多席啊？过咗半喎，啱啱过咗半好似啊。 过半七六噶嘛，系过吓。 就七十五就一半，七十五就啱一半啦。佢而家 要七十六啊嘛，七十六先至要。 佢而家即系话都唔系一个，都唔系一个亨 parliament， 都系攞七十六席，系嘛？ 系啊， 咁佢都有个好大嘅问题，因为佢今次即系太过近啦，佢啱啱系过咗半数，即系多咗一席，只系多咗一席，咁佢对佢个即系继续嘅执政咧系有好大影响。 唔系啊，但系嗰有三个 independent 黐埋佢嘛， 但系你都系少，你都系好少嘅咋，即系嗰三同埋嗰啲系游离嚟噶嘛，可能佢嗰三个咧系会系喺某啲议题咧系会喺你嗰边，某啲议题佢未必喺你嗰边噶嘛。即 係嗰啲佢會同你 bargain 咯，即係會騎長派咯嚇。 咁其實係一個叫做都係叫做半跛腳鴨啦，就未必全跛啦，跟住過唔到半就全跛啦。如果你過而家過咗少少咧，半跛腳鴨嘅喎。咁你嗰、那個即係跟住嚟嗰個施政，自由黨嘅施政都有啲好大嘅問題。 係啊，都即係個喺施政嗰個阻力會好大，同埋個反對聲都好大咯。即係佢唔係壓倒性咁贏翻嚟㗎嘛。 喂，同埋 咁 啊，佢已經 應該會喺度自己喺度即係深思熟慮啦，喺度即係。谂下点重整旗鼓啊！喺度而家就反思紧咯。我谂佢 啊，同埋佢系 五成好似 佢系咩？即系啱啱选完之后，唔系佢未选之前，即系选到尾声之前，已经有啲好多声音咧，话会踢呢个 turn 呢个Malcolm Turnbull 落台噶，即系吓、啊。你觉得佢做得长唔长？ 而家咪学，而家最大盘咪话三个月内会落，话做俾多三个月佢啦，咁啊会落噶嘛呢样嘢。 我觉得好大机会踢佢落台，因为佢其实喺佢党内，即系佢党内嗰个支持都唔系好多嘅啫。尤其是上次咧，佢上次踢走呢、這个咩嘛 ，Abbott 啫嘛 ，Tony 啊嘛。 Abbott 佢都好，佢党内都好争议，好多争议性嘅，即系。咁但系你踢走咗佢之后，你跟住做落去，做咗耐嗰即系最后嗰几个月做得好差啊！你本来有个民意啊。个民意本来都领先嘅，而家去到选嗰时候几乎输鬼埋。咁其实你而家佢党内嗰啲咧，都会将嗰、那个即系将个罪名咧就摆喺身上面噶啦，即系可能都会有啲嘢逼下佢噶啦。同埋另外咧，即系工党咧，佢今次攞到即系几个席位都几高，都好接近佢啊嘛。咁可能工 党 都 系 啊，工党都可能即系佢可能即系有啲动作搞系，即系逼佢，可能佢如果去逼佢，可能会即系会提前或者会。一年后又选多次咁样噶，有机会咁样，因为佢嗰啲啊，即系佢嗰个即系嗰个执政嗰个有问题嘅话，吓、 啊，系咯。 咁其实对我哋有咩影响啊？如果佢嗰、那个唔 consistent 嗰个 policy， 咁如果咁，咪啲政策会悬而不决咯？即系其实就等于差唔多就系无政府状态啦。因为你大家嚟讲系唔得人心嗰时，变咗大家会。即係有啲重要政策可能會真係拖嚟過唔到咯，點都過唔到咯，係嘛？係 咯， 係咯，會咯。 咁其實， 其實我哋本土而家有咩重大嘅議案要去咯？而家幾個黨最大佢哋即係 concentrate 喺即係焦點就係嗰個 Medicare 咯。 係 啊，咁 Medicare 就醫療可能佢都即係佢選之前話會 privatize 嗰個醫療啊嘛。咁但係而家可能佢咁樣睇法，可能佢會未必會做，因為佢呢樣嘢好大嘅反，因為我識即係同啲人傾開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好 concern 呢樣嘢嘛。因為如果你個啲醫療 privatize 咗，即係大鑊啦。即係你就肯定即係而家我哋而家睇醫生唔使錢噶嘛。 即係好似而家香港搞緊嗰啲咩醫療改革都係大鑊。 係啊，即 係呢個改革真係好大鑊。 有好多人會要俾即係俾好貴去睇醫生啊。可能而家 好似美國咁啦，想 係啊，咁你咪焗住你買，有好多窮嘅佢唔會未必會買個醫療保險，因為我哋澳洲咧，其實你唔使買必唔需一定要買醫療保險噶嘛，你可以用你只不過你用公立嗰、那個， 即係以前香港咁咯， 係啦，只不過用公立嘅啫，即係你唔會冇人醫你嘅，你唔好冇醫療保險，唔會唔醫你不死嘅，不過行去公立嘅啫。 其實你公立醫院都好好嘅，即係個質素非常之高，但係你可能私立都可以揀我中意去呢間，或者可以會快少少啫，排期又係會 唔係 喺入去，但係因為其實公立醫院嗰個質素非常。高噶，系好好噶。 咁同埋，即系我或者我唔知道我个睇法，即系或者话你，如果佢佢未必会过得到呢、這个咩啦。咁但系其实先前咧，其实佢呢、這个自由党咧，即系自由党佢自己，即系佢系比较上系会低税制啲噶嘛。 啊，咁但係佢就係希望 privatize， 因為其實呢、這個即係醫療同埋咧教育係一個比較大嘅支出嚟嘅，澳洲嚟講。咁如果佢做唔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佢又要諗計喎，佢又諗計啲錢喺邊度嚟咧，咁又可能拗翻啲税嗰度咯。咁但係就係工黨先前嗰政策就話好多嘢唔變，你本來有翻嘅嘢就即係嗰啲福利、嗰啲咩醫療教育嗰啲嘢，全部都唔會 cut 你哋嘅咁樣。咁但係你睇一睇諗一諗就係話，如果咧而家澳洲一個赤字嘅時候咧，咁你係啲錢就邊度嚟咧？咁又係會即係會係焗住係要呢個咩嘅啫。 税，但其實根本邊個政府都係嘅啦。政府其實主要個收入就係税收嘅啫嘛。即係所以其實你諗住政府話要做啲乜啫嘛，或者你期望政府幫你做啲乜嘢嘅咩嘅時候咧，其實政府來源都係喺翻你度袋度攞出嚟嘅啫嘛。即係都喺個税收度咯。 咁、其實佢即係冇乜爭議啊。呢個佢哋嗰啲民生經濟措施都係嗰啲錢嘅啫。咁但係喺呢個即外交啊，或者呢個對外嘅嗰啲政策上面，你又點睇呢兩個黨啊？ 我睇唔到，喂，你睇唔睇到咧？跟住今次我見呢幾個大黨政綱嚟講咧，好似比較高層次啊，國際性或者一啲即係再高層次嘅少啲，都係講個難民生佢哋其實好重點就講個 Medicare，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淒涼。 因為 嗱，譬如 Medicare 係我哋享受咗幾十年嘅種福利啊嘛，點解到今時今日要為咗我哋已經一路享受緊同擁有緊嘅福利，去成為一個議題嘅咧？點解會成為一個政綱嘅咧？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同你講緊話，我哋點樣去保障你翻屋企放工嘅放工翻屋企有飯食喎？但係唔係？即係我哋好基本應有嘅福利，點解會去成為一個議題咧？其實呢個幾可悲。 唔係啊，其實呢度其實嗰個政治即係一個心態就咁樣嘅，其實都係一個循環嚟嘅。你某個政黨。可能佢一上場派福利哇，攞啲選票都係好支持佢選票，但係咁佢洗大咗啦嘛，咁佢係要可能你呢個政黨落台嘅時候，下一個政黨上嚟執個爛攤子嘅時候，佢如果 cut 你福利，你啲班人媽媽聲㗎嘛，咁你咪又唔得囉，咁佢局長要喺税收度交咗税囉，咁你到下一次選舉嘅時候，咁呢個政黨另外一個政黨又可能又出啲啊，你咁高税，我會減税或者俾翻啲咩津貼，俾翻啲咩福利你，或者呢個補助你咁樣，咁其實啲來來去去都係咁嘅啫嘛。啲錢其實係你哋所謂啲人派啲福有好多福利俾你嘅時候，啲錢喺邊度嚟咪喺翻嚟，只不過係打劫邊班人啫嘛。 啊，其一個即係共光原理咯，就係推去邊邊，推去邊邊咁樣咯，擺邊邊咁，擺邊邊咯，擺過去。 你每個政黨每一次可能佢就打劫你邊，可能自由黨係打劫你窮人，啊工黨係打劫你有錢人咁樣，兩執政就兩邊，即係最大鑊就係中產咯，中產就兩邊執政都打劫你咯。 喺正中间系 啊，咁你就所以 就喺共光原理咧，你就喺正中间撑住嗰一点，喺中间嗰点，咁咧就永远最受力嗰个就系你噶啦，即系边边上上落落都系你中间。 因为咧，即系工党上台咧，咁嗰啲穷嗰啲人咧就会唞翻几年啦，着数几年，佢又比较有钱啲啊，惨啲啊，嗰啲，咁到自由党上台嘅时候咧，咁啊轮到有钱嗰就叹翻几年，咁但系中产就一定你边度上台都 边个中产濑嘢 都打你主意噶。 嗯，中间就系中间个系真系喺中间夹住。 咁其实我即系今次选举都啲人都主要系嗰、那个议题都系睇翻呢度啲民生嗰啲嘢，就比较少人会关注呢、這个即系对外啊或者剩嗰啲咁嘅嘢。但系我个人就觉得佢工党咧就比较系冇即系。同自由黨相比就冇黐大陸咁多嘅，就呢個自由黨係黐線嘅大佬，即係嗰啲大陸人嚟買嘢嗰啲啊，即係買農場嗰剩咧，全部都 有錢就賣，乜都賣， 驚佢賣唔切咁就 係啦，乜都賣， 仲係當貴賓咁樣嚟到，總之有錢賣得啦。 咁所以其實你 over 嚟睇咧。咁你兩個黨都有兩，即係兩個黨都大鑊囉，選兩個黨你係咪你選工黨你就派福利嘛，你都大鑊，你税就收你多啲，咁但係可能佢又冇自由黨賣得咁多嘢，自由黨呢就咁平咁乜都呢你入嚟買得賣鬼曬你啲嘢去，因為佢冇辦法，自由黨係都係一個有錢人，即係有錢佬黨喎，叫做係咪，即係話即係嗰啲商家嗰啲㗎嘛，咁你買嘢嗰啲商家著數啦，咁佢你啲普通人你有攞到咩著數啫嘛，係咁就係囉。 佢又講返譬如話個執政黨，因為其實我發覺呢、這個呢即係好似Liberal 呢幾年嘅政喺佢哋嘅即係執政期間，包括埋以前嘅工黨都係啦，好似喺外交方面好似我哋好退步，即係冇乜建樹喎，即係外交方面就真係 冇乜嘅，你喺澳洲其实澳， 因为真系 你澳洲嗰、那个即系形势，你系焗住你一讲经济就同大陆要好 friend 啊，一讲到其他嘢，即系外交费嘅嘢咧，美就要跟翻美国头啊嘛。咁你澳洲你只可以喺呢度摇摆摆嘅啫嘛。啊，你即系讲真，你同大陆唔妥嘅时候，你而家澳洲你依赖咗咁多大陆嗰啲嘢先啊，你嗰啲就業啊，好多咁同即係如果大陸唔掂，大陸啲澳洲都嗰啲經濟都好大鑊嘅。佢又唔即係佢變咗要焗住，即係同大陸嗰個經貿咧又要保有聯繫。咁但係你一講到嗰啲即係嗰啲其他嗰啲即係軍事嗰啲嘢嗰啲時候咧，你又要拍翻美國嗰邊咯。 係咯，喺度咁，但係而家我執政黨好似繼續係去取悦啲即係大陸人啦，自然放鬆啲喎，小學生又嚟得，乜又得，浸得就自然真係學父母前就又鬆啲，樣樣都鬆啲， 因為有呢 樣嘢噶嘛。 最大嘅問題，佢唔係話即係俾你投資俾移民，而係個問題佢冇一套完整嘅政策啊，去加官啊，或者係一啲嘢去 係啊，冇錯啊，你開咗門俾入嚟，咁你點樣招呼？點樣出佢冇嘅喎，即係冇嘅喎 你嗰啲咩嗰啲簽證嗰啲工作簽證係咁樣狂派出去，你根本其實佢呢度好多嗰、那個呢度啲大學呢度畢業生或呢度本土嗰啲人嗰個工作根本都其實都唔係好多。你冇提過失業好低，好多係根本係即係嗰個數據唔準嘅。即系呢度有好多系即系有啲好多工系唔够人缺人，即系其实类似都可能香港咁样，即系嗰啲嗰啲做售货或者做嗰啲厌恶性比较厌恶性嗰啲咧，即系果园啊嗰啲咁嘅嘢，呢度就 local 冇人去做，嗰啲唔够人去做，即系餐馆啊一嗰啲咩唔够人做，但系嗰啲专业嗰啲性咧就唔即系好多人失业冇做唔到，即系冇做啲写嗰啲会计啊咩嗰啲咁样，即系供过于求，如果仲放呢啲咁嘅 job 出去嘅时候，你系搞死呢度嘅啫嘛。 仲房而家會計都 outsource 嘛，而家全部嗱會計已經 outsource 啦，連出糧都 outsource 嘛，所以好我見好多大公司都係我有啲朋友啲點解成日冇糧出嘅，原來 outsource 咗喺海外出交出嚟，咁啊而家其實 好多佢無厘頭啊，嗰啲話嗰啲工種嗰啲咧，其實佢又話唔缺人嘅成，其實咧係嗰啲咁嘅公司咧，有啲好多嗰啲大機構咧，其實想攞啲廉價勞工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個數據唔係話佢 四五七啊嗰啲簽證嗰啲 係，因為嗰時都試過單啦，話嗰個有個喺條隧道嗰個咩揸個貨櫃車嗰、那個， 哦係啊嗰個係，到處塞住條隧道啊嗰、那個， 揸電話車嘛，原來佢係嗰啲 外勞嚟㗎嘛， 我就簽外勞嚟㗎嘛，咁呢度嗰啲即係揭翻外勞之後，呢啲工會媽媽聲咯，哇呢度嗰啲貨車司機大佬，你俾幾錢個鐘？呢度貨車司機俾過幾多司機？咁跟住話。跟住嗰句佢嚟到佢揸唔掂呢度啲路揸唔掂，嗰架車咁大塞住咗個隧道，係咪？ 我就係 啊。咁其實因為佢嗰個佢俾嗰個係平好多㗎嘛，同埋而家佢有好多最大鑊就係咩？好多大陸公司過嚟開譬如開公司咧，佢可以請翻佢嗰邊啲人嘅，請翻大陸 係買啊嘛， 唔係 我咪買咯。 即係你開一間公司又唔知幾多個 million 嘅公司咧，佢可以有啲 staff 佢唔使呢度請啊嘛。 係係，你都投資咗咁耐，佢可以佢有嘅嗱，好似我個朋友佢做即係做啲即係衣物嗰啲咁，做得幾成功嘅，生意好大咁樣。咁而家咪政府咪俾咗唔知幾個嗰啲可以俾佢請外勞嘅額咯。咁佢咪佢中國人嚟嘅，咁跟住佢就唔請㗎， 咪入 賣咯， 入 賣啊！ 一嚟賣，二來咧，就算你唔係賣嗰啲咧，你俾個人工，幾多就可以話唔喺度出糧喎個 paywall， 又係我日大陸出糧俾佢喺度做嘢喎，咁你嗰、那個 佢賣個額咯，佢攞去賣咯，賣四五七賣個額咯， 所以咪即係其實真係咪好大鑊咯，就係話 咁呢啲其實呢啲其實你又唔好話人哋喎，喂你點乜俾人哋咁樣就話，喂咦咁係政府政策嚟喎，即係呢樣嘢就唔好鬧人哋衰喎， 唔 係 我 政府衰 啱啊，我依個唔係我唔係即係最個問題，你唔係話。放佢入嚟嗰個問題咯，因為跟你冇嗰個政策去監管，或者你冇將呢個本地嘅人嗰個考慮嗰樣嘢，個對本地嗰個就業啊經濟嘅影響啊，佢冇考慮呢樣嘢喎，大佬。佢總之佢就睇透眼前嗰樣嘢嘅啫，佢就佢 care 眼前嗰樣嘢，眼前嗰樣哦呢樣嘢唔夠人做啊剩啊，哦都入嚟啦。咁同埋佢嗰啲有好多嗰啲國會嗰啲商家遊說團㗎嘛，喂咁梗係請外邊人平啦，印度嗰啲 返 平幾多啊， 好多大財團㗎嘛， 係啊，喂咁佢任佢講㗎嘛，佢話我呢度冇呢種技術啊，我要去嗰邊請嗰啲，有一個可能等你五個人工咁梗係 請揾人翻嚟咯。 我呢啲有得做噶嘛，我都知啊。我即係有做四五七啲咪咯。即係你話請唔到人，其實你可以 set 啲條件請唔到人噶嘛，真係請唔到人噶嘛。 好啦，或者我哋讲个转个话题喂，啱啱今日新鲜滚热辣，系南海嗰个裁决， 啱啱出炉啊！ 啊，南海裁决嗰度裁决咗呢、這个即系败诉啦，即系升 你乜你乜嘢啦？早知噶啦吓！ 你好似你其实你一路都有跟开话，你都有啲你有少少嘅 comment 噶嘛？ 我其实都冇乜特别 comment。其实我早年几两年前，因为嗰时候我自己有即系读过少少嗰啲即系国际化啲咁开始。就呢件事嗰時啱啱即係鋪頭囉呢單嘢，咁開始同菲律賓喺度嘈，喺度嘈咁樣講南海嘢，跟住我咪開始睇下嗰啲案例，睇下佢哋即係究竟嘈乜嘢，嘈乜嘢咁樣囉。咁開始其實我嗰時已經睇到話中國輸緊，即係菲律賓會贏囉，咁結果年幾後，即係我一年前我都寫過少少文關呢樣嘢嘅，不過寫唔完啫，我 Facebook 都 post 過嘅，咁跟住就即一年前我預咗話今日會判決係中國輸咯，咁同埋又話即係會可能引致戰爭嘅可能性，咁大家點睇啊？而家好熱鬧喎，全世界都望住打啦打啦咁。 唔係我覺得我覺得打唔成嘅，我覺得打唔成嘅，點解？ 打唔成 啊？點解打唔成咧？首先因為你一即係你一打就直唔係菲律賓同中國打噶啦嘛。喺背後美國啊，有已經派艦隊喺度啦嘛，即係已經喺南海有啲艦隊喺度。你如果你喺今時今日，你如果你判決之後，你中國就係打菲律賓嘅，美國點落台先？佢美國一定唔會俾你咁樣搞噶嘛。咁你一開打嘅時候，其實對兩面都大鑊嘅，兩面都唔想打。你美國就係大選，無啦整場。即係唔係你唔係嗰啲你唔係美國去恰嗰啲咁嘅國仔喎，而家你同一個 叫 大都係大國嚟喎，大佬中國係咪，你唔好理佢啊，佢都係一個經濟嚟講，人口嚟講都係一個大國啊，仲有核武器添，你一開打之後呢，你係冇人可以預測到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你唔可以控制到某個級數嘅範圍啊。 冇錯，因為其實而家國際都幾亂啊，你譬如歐洲咁樣，全世界的國際好亂，即係有好多啲即係蠢蠢欲動咧，即係會食機搞事喺度，即係喺度加油加醋去搞好多嘢出嚟咁樣。即係你一開始咗就話， 其實呢單咁嘢搞出嚟之後咧，其實你邊個想打？冇個國家想打。 邊個唔想打？係 邊個唔想打？但係你而家問題就係話，你台幾出嚟咧，就點樣收科嘅啫？即係點樣有個下台階？ 點落台大 家？咁其實咧，你裁決之前嗰幾日咧，你菲律賓都已經放嗰啲口風㗎啦。你話無論裁決結果如何，佢都會希望同中國坐低傾，即係自己私底下針掂佢。咁其實係擺即係佢擺咗落台階俾你中國咯。而家中國識唔識係點樣？即係使乜把呢個落台階去？比較有體面地落台嘅啫。 喂，但係中國人係而家以強國人士，即係強國啊嘛，我哋係強國嚟噶嘛。 你個口講強望啊嘛。 啊，點下呢度火，即係點退唔退一個喎？退一正衰仔嚟喎，而家全世界睇住佢喎。 唔係俄羅斯噶嘛，係啦，用俄羅斯撐。 俄羅斯個口就會撐你咯，但係俄羅斯點會同你打？即係俄羅斯南海冇利益嘅，同佢幫你打，即係如果俄羅斯。叉住佢埋嚟咧，就係世界大戰嚟噶啦嘛！即係你 山長水遠爬到落嚟，真係好大陣仗，佢先會走落嚟噶咯。 唔係佢冇對佢冇利益，大佬佢你即係而家做乜口號同你話支持你，最多話同你吶喊下嘅啫。即係佢唔會落場去打噶嘛。咁你一打佢就即係其實你係即係對全咁多國家冇一個國家係有理解喺呢個 moment 嚟講，佢冇上打。你唯一打喂你唯一打成嘅話，就係話你肯定打贏佢先打成。如果你打贏佢之後，你自己都半殘廢嘅時候，你邊個國家會打係咪？尤其是中國一打就死梗添啦，你根本就你邊有得打啫，係咪？你圍歸住曬你日本啊、美國啊，仲有澳洲添啊，澳洲都係入埋嘅喎。 但係而家個 Turnbull 咁幫中國打佢嘅， 唔係啊，佢打唔打佢啊？而家美國吹雞就要去㗎啦。 係啊，因為你。你而家唔係已經唔係經濟個 issue 啦嘛，去到嗰、那個即係security 啊，即係去到呢、這個國防啊呢樣嘢軍事嗰時候，佢就要另外一個 issue， 佢就要真係跟美國㗎嘛。 澳洲佢都係有個基地準備㗎。如果你真係一打成喺澳洲派艦隊去封鎖華六舊，澳洲好近㗎嘛。 係啊， 封鎖華 佢早排嗰時喺南海演習。 澳洲都有參與，澳洲啦、日本啦、美國啦，都有去參與。 即係你澳洲，你雖然個內心就唔係好想去參與，但係你大佬吹雞你就要去㗎啦，冇計㗎啦。咁其實 我又想睇下本地喺澳洲啲華人嗰個反應點咧， 喂，好多 即係會點咧？ 好多心係祖國㗎，大佬。 心係祖國。 係啊，好多即係好多嘢啲美國嗰啲咩唐人街啲阿伯咁噶嘛，係喺澳洲住，但係就祖國幾強大咁樣噶嘛，屌。 啊！ 即係佢。 咁如果即係澳洲都派埋軍艦落去，咁點咧？咁樣真係。真係好矛盾喎，咁樣變咗會。 冇乜矛盾嘅，其實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個身份嘅啫，你自己。 係。 你即係我個人嚟講，我就覺得你拋開一切嘅咩啦，你喺度住喺度生活，你喺屋企，你有即係你喺屋企㗎嘛，有咩事你梗係睇住屋企先啦，大佬係咪？呢個係你屋企㗎嘛，你唔好睇以前個屋企，以前個屋企唔係你啊，唔關你事啦，個打爛都唔關你事啦，呢樣嘢。係 啊， 即係跟住你而家住緊屋企，只要你自己屋企唔好俾人打爛嘅啫。 係啊，而且你咁俾南海間啊，留意緊嚟緊一兩個禮拜嘅局勢嗰個發展啦，都幾引人入勝㗎，真 係。我覺得個結局就係咩嘅啫？即係大家當冇事發生咯，會。即係佢呢個裁決係其實係冇，即係冇呢個約束力㗎嘛。即係唔係話裁決咗事之後你 係冇約束力。 冇啊！即係佢只 係等於法庭都係啫嘛，法庭係個判判啫嘛。 主要 法係另外一樣㗎嘛。 唔係，因為等於呢啲係唔係刑事案件。即 係 一個民事案件啫，我覺得你唔啱，你兩個自己針掂佢，你針掂數你自己針掂數啦，係咪啊？民事案件嚟嘅啫，咁你 即係佢法庭啊嘛，佢法庭判令啫嘛，即係執行係唔係判咗呢個要坐監，咁法庭唔會拉人坐監啊嘛，係司法部門另外警察啦、監獄 士 啦， 因為佢唔係刑事嘅，你冇得國際警察 係啦，冇錯， 拉佢嘅嘛，除非嗱，即係話你判咗之後，你大陸你。你走去打菲律賓，咁美國一定不定幫手㗎啦，要焗住幫手㗎啦，咁佢拖埋日本啊，日本又禮㗎啦，澳洲又禮㗎啦，咁就世界大戰㗎啦嘛。咁其實呢樣好大鑊㗎嘛，咁大鑊嘅嘢就一定會即係嗰個機會都係細啲嘅，係咪，即係會發生機會。咁我即係我覺得佢最大可能性咪大家當冇事發生囉，因為菲律賓都講咗，之前都講咗話同你傾，咁大陸咪可能話哎我哋坐低傾啦，我哋都係我哋係和平嘅，我哋坐低傾嘅，即係當呢冇事發生。咁因為其實佢而家爭議嗰啲島嗰啲咁嘅島咧，其實島係冇乜價值嘅，本身個島係冇價值。嗰、那個價值，那個、價值就係嗰、那個判嗰200海里嗰個經濟專屬區啊嘛。咁即係話，如果即係譬如我俾個島你大陸或者俾個島去菲律賓，而你係冇嗰個二百海里嗰個嘢嘅時候，俾你都冇啊，俾你啲廢啊嘛。咁但係如果係嗰個判，如果判決係一個島，如果係你嘅領土嘅話咧，你有權攞200海里都係你嘅經濟海域，你嗰啲漁船唔可以入嚟喺度，即係喺度，即係嗰個係啲石油係我嘅咁樣。咁但係佢最大問題就係話，而家南海咁多個島裏面咧，好，如果你劃200海里就重疊曬㗎啦嘛，同嗰啲即係有 claim 領土嘅國家，仲有就係譬如你黃岩島嗰度係同菲律賓爭好少好近嘅啫。幾廿海里，你傾 cam 二百，你 cam 到佢個陸地嗰度噶啦，出到去到個海邊噶啦，個經濟海域，即係菲律賓人一落水就係你個經濟海域咁樣。咁但係 其實佢應該判係中國先好睇，我覺得。 唔係 咁好睇， 唔會，因為你變咗你佢係根據你嗰個海洋法庭，你根據一個國際個海洋法噶嘛，你事實上你係。个理据系你 cam 唔到嘛？你咁 佢而家今日个判决，其实佢仲话嗰个唔系一个岛嚟嘅添， 系 一啲潮石，你自己夹翻将啲磁石咧填平晒佢，即系自己夹翻填， 佢 一个人工岛嚟嘅啫，系一个。 嗰几个一定系，因为嗰几个系佢判，最主要其实睇佢判系一个岛咧，佢可唔可以喺度住人，即系自给自足住人？你唔系运啲水过去，唔系运啲粮食过去或者成咁啊？即系话你嗰度住到自给自足嘅，咁其实有一个争议就系个太平岛咯。太平岛就系因为台湾。攞咗即係實際控制咗，佢冇即係冇離開，即係冇丟空過啊！一路都由呢個四幾年嗰時候已經派人駐軍喺度住到而家住幾十年嘅啦。咁台灣島係最大嘅，佢有食水嘅，唯一喺南海有食水，自己嘅島係咪有食水嘅時候嘅島嶼嚟嘅，就係、是、太平島啊嘛。咁太平島我唔知佢點判決啦，但係太平島就應該嚟講，我覺得應該當係一個島嘅。咁但係都有個問題，如果太平島個島佢劃200海里又係去咗，即係有好多地方又係劃咗入去嗰度。 係啊，因為南海嚟講，其實係好多國家度真係譬如菲律賓啦，佢都係佢個漁業都佢經濟都好大好大嘅影響㗎。你話突然間封咗200里， 所以 咁唔去得攞魚喎，咁佢哋國家嘅經濟都幾大㗎。即係除非你中國話我點樣 compensate 俾你啦，點樣補救翻啊咁啊，等佢哋自己有機會，佢哋可以傾得埋講就講咯嚇。 所以最唔係你所知嘅最即系最冇乜影响嘅就话维持现状咯，即系佢 都想维持现状。你唔好再搞嘢啦，你唔好再架飞机啊！ 我 谂 佢 大客啫， 我谂佢 嗰度吓亲人啊！ 即系菲律宾同中国过嚟，可能要倾都系话嗱呢样嘢就即系嗰个裁决，当佢大家当佢冇到咁，但系你中国你就唔好走去搞我啲渔船啊嗰度。那個200海里嗰度嗰個經濟區域嗰度就唔好實行，咁啊繼續維持現狀。你起咗嘅嘢喺度啦，算啦，咁啊啲嘢，即係大家都落台咯，咁樣就美國佬就話知你啦，美國佬就你菲律賓唔嘈，我就話知你啦，因為美國係冇即係喺嗰度冇一個領土嘅 claim 噶嘛，南海裏面亦都，佢主要就係菲律賓。佢撐菲律賓，同埋佢想返回亞洲啦，菲律賓攞。 佢想返回亞洲係啦，因為其實 經過今次菲律賓就咩㗎啦，因為佢其實佢搞呢、這個即係去上呢個海牙法庭，佢都有少少戇居嘅，佢都冇諗過嗰、那個即係你 involve 到兩個大國入去嘅，即係你嗰個國力就佢係即係好 risky 好危險啊！咁但係上一任嗰個係阿基諾嗰個搞嘅， 阿基諾 係呢條友黐線傻噶嘛呢條友，咁而家啱啱 佢唔係政佢唔係總統人才嚟噶嘛，俾人拱個慢慢拱嚟上去做嘅啫嘛， 即係佢嗰個佢即係佢就係想睇住佢自己即係。搞個大頭髮出嚟啦！咁而家呢個新呢個上場呢個咧，就我諗佢呢個成熟啲啊，同埋佢係比較佢，所以佢都放咗風咯。最主要佢就放咗風未盤之前話，無論裁決如何都同你中國傾咁樣。咁其實佢已經係即係話咁，其實嗰啲咁嘅嗰啲島對菲律賓係冇乜作用嘅，主要個海域嘅啫。即係你俾菲律賓啲人去捉魚嘅時候，那個島佢又做乜就住唔到人嘅，那個島一個水退咗可能冇咗嘅，咪水漲可能冇咗嘅，水退曬。 冇錯，因為佢嗰個捕魚業對菲律賓都幾重要㗎，對你個國家經濟嚟講。 你可能同大陸經驗數大陸你又繼續喺度捉魚。咁你啊，大陸啊，繼續係喺嗰度起個機場、啲燈塔話之你啦。你總之俾佢捉魚，咁即係大家咪即係其實嗰、那個、那個結果，我覺得係最後都可能係咁樣咯。 系咩？咁睇下中國點咯，睇下大陸裏邊去面對咯。 一個長遠影響就係話咧，其實你中國就同東盟嗰啲國家就有個咩噶啦，即係佢一定會你今次搞一單嘢之後咧，好多嘢即係佢會防範住，即係同佢係啊，即係埋你變咗你更加孤立啊！即係 咪之前啊？佢咪走去印尼嗰度嘅，咪俾印尼佬索佢嘅？ 唔係，因為你東盟嗰啲咧，就即係東盟啲國家其實本身係散收收嘅，本來係散收收嘅，但經過呢單嘢咧，佢就更加團結㗎啦。即係大陸本來就以前咧就用經濟牌咧打到佢散曬嘅，東盟就唔係好團結嘅。即係但係你而家咁樣搞一搞咧，就令到東盟咧就更加團結嚇，仲要俾呢個美國插咗只腳落嚟，咁咧就其實你搞呢單嘢之後，搞完之後其實冇改變到嘅時候咧，你得個吉咯，大陸。 其實今次大陸我覺得有少少其他就係佢真係引翻只老虎入嚟咯。其實老虎差唔多，其實喺亞洲其實都唔受歡迎佢噶啦。 佢一路嗰個政策都係唔好拎上台面咩㗎，即係維持現狀對大陸最有好處噶嘛。即係大家模糊咗佢，即係你有你搞我搞咁樣。但係佢突然間唔知點解前幾年喺度黐一條筋咁樣啫嘛，又搞人啲船啊，或者成日又起喺度起人工島啊咁樣擴建咁樣。咁你。搞呢單嘢之後，你嗰先搞起啫嘛。如果你因為維持現狀，嗰啲東盟嗰啲話之嚟啦，佢都即係佢唔即係唔會或者佢你唔會踩到佢即係點啊？偷個要害啊嘛。 係啦，佢同埋今次真係引翻隻老虎入嚟咯。即係今次美國，你從來美國未試過使咁多戰艦入去亞洲海㗎，係今次咯。今次有好大藉口咯，係 咪啊？Anyway。Anyway， 我哋澳洲就即係對我哋澳洲嚟講就冇乜嘢嘅，澳洲都係做個。即係做個僆嘅啫，都係美國佬話開拖咪立架撐咯。美國佬話，所以澳洲係唔想打㗎。澳洲其實澳洲而家個經濟都依賴 同中國嘅經貿㗎，係咪？你一打嘅時候，你一定掟美國一邊，你澳洲都大鑊㗎啦。所以佢 明，我當場講咪都幾尷尬喎，真係。係 啊， 令到澳洲人同埋澳洲嘅華人都幾尷尬喎，呢個情況。 我普通人華人就因為我普通人咧，澳洲嘅國民就冇乜尷尬嘅，即係喺我嚟講就。即系我入籍嘅就宣誓咗效忠澳洲嘅，即系啲人系啊。个问题就 即系话好多人 吓， 都系做紧，即系都系攞紧中国 JSON， 好多人真系沟紧中国啲姑娘嘅，有好多就即系喺做紧中国 trade 嘅，买嘢啊都系仲即系同中国关系好密切嘅，真系变咗你真系摆上嚟嗰时点咧？真系 呢样嘢就唔系话华人，你嗰啲白人都系嘅。所以其实你 食各货咪 啊，唔系即系白人都系同都系同即系有利益嘅，同呢个中国咧，即系我哋呢啲系冇噶嘛，你哋冇利益噶嘛，系咪啊？即系话即系，但系当然你如果你因为真系一打仗或者澳洲嘅时候，你一定经济一定受影响嘅呢样嘢就系、是、吓。咁、啊、但系你 边度都影响噶啦，经济就一定系啦吓。 咁、啊、但系呢样嘢你冇计喎，你唔通咩啊？你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打嘅时候，你参战咗，你就系参战国噶啦嘛。你就係、是、 我都係咁，對澳洲都係象徵式嘅啫。人哋就算真係出十個兵，你咪出一個，即係唔會大規模啦。澳洲唔會大規模，真係 佢唔會大規模，因為佢冇需要啦，冇需要話即 係或者做一個後勤補給啦，即係俾美國喺度有個後勤基地。 最主要係後勤，因為佢係美國係澳洲當一個中轉站嚟嘅，佢有 係啊 喺呢個 Darwin 嗰度， 起碼去到近過美國去啦嚇。 封鎖麥洛加，封鎖麥洛加係咪呢度去啊嘛？由澳洲派軍艦去封鎖馬六甲可以嚇，咁、嗯、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打唔打得嗰啲，我哋冇得決定噶嘛，唔係我哋決定話事噶。嗰啲係個問題就係你個心態就係話即係我睇到打唔成嘅，但係如果真係打嘅時候冇計咯，係嘛？ 好多人喂，真係好多人閃光電火，好多人等緊打喎，個個都奇怪，打啊炸！其實因為其實真係中國有少少即係 失策。 都系几多仇人，我真都想，即系好想俾人打，即系第一个嘢，哈哈霸霸，即系真系好想睇个恶霸俾人打咁样咯，即系 或者可能佢真系呢个佢内部矛盾好大咯，咁佢系即系向外扩张呢近呢几年，佢可能你见到习近平上一场都系开始有啲乱嚟啦。其实可能原因系个内部啊，内部不稳，佢就通常 系啊。咁习近平，我觉得比较即系真系走回头路，即系走回头路得太紧要。我觉得佢自己情况仲差过毛泽东时代。 哦， 真系噶，仲差过毛泽东时代。 咁或者呢个系一个咩嘅？一个契机嚟嘅。香 嗱，啲国家都系咁， 唔系呢一个。 但系毛泽东嘅时候咧，人民系有充满希望，虽然愚蠢噶，但系充满希望噶。但系而家国内啲人嚟讲咧，喺辛苦之中系冇晒希望噶。 个机会即系走过一个尽头冇乜出路咁啊！即系成个国家系嘛？ 系啦，冇错啦。即系而家啲人系睇清而冇符，以前毛泽东时候咧，真系睇唔清，系唔知吓。是不知道那种愚蠢啊！而家啲人是无可奈何那种愚蠢法咯。而家即系国内人就系、 是，唔系翻嚟，即系话你话呢个或者系一个香港呢个独立或者香港呢个自治嘅契机啊。 系啦，或者系咯，嗱，睇一点咯。咁自由。 如果中国即系好即系点讲咧？即系好平稳咁发展落咧，即系香港系好难走甩嘅。但系如果有啲咩？有啲咩特別嘅時候咧，呢、這個可能就係香港脱離中國嘅一個機會，好好把握啊！ 係啊，係。所以其實有時人就話就係真係㗎。其實今次如果有人真係可以去，即係坐下中國嗰種鋭氣嘅話咧，其實對香港人都好嘅。即係香港人覺得話呢個嘢都唔係咁惡嘅啫，原來你惡佢就得㗎啦。 係啊，嗱，即係舉個例，譬如真係一打開打嘅時候，你美國打嘅時候或者突即係。 就算打到细 射 嘅啫， 吓， 大家射机炮，大家喺度吓，对天开枪嗰种 嚟嘅，大家一个大战嘅时候，一个好多国家 involve 落嘅话咧，即系唔系唔会，即系话如果即系有啲，其实第一次大战都系好小事啫，即刻都成个大 战啊，小事。 咁即系呢个可能性不能抹杀。我即系我意思系话咧，即系如果你一去到咁嘅情之后咧，你。香港可以隨時即刻話中立或者自己 DK 係中立咯嚇， 係啊一戰爭狀態中國可以香港可以戰爭狀態 嚇，戰爭狀態打咁當然就係、是、你一打仗就 而家咁嘅环境就冇都冇乜赢家㗎啦，即大家都输㗎啦，即 係係呀。但不过喂贾德夫你就话你觉得系打唔成系嘛，我同你上反对话，我觉得会开得开得成嘅呢样嘢。就睇下点啦。 好啊。 如果下次再做啲下次再有机会做节目嘅时候睇下点啦。同你赌帮赌法啦。 Okay, 即我觉得有啲少个摩擦囉，会有囉。 我觉得最大嘅问题而家唔系中国同菲律宾嘅问题。Inmorph 咪美国嘅时候一摩擦嘅时候就好即好好易擦出走火。即就算你唔可以同美国。 好多人成乱㗎嘛，好多人真系博懵㗎嘛。 即系有啲意外，即系好似第一次大战咁样，系嘛？有啲意外发生，擦枪走火咗，有啲人专登造成个意外，令到两个国家打仗，系嘛？ 系啊，系啊。 咁呢啲唔系错，但系即系正常嚟讲咧，即系喺而家个 moment 嚟，冇一个国家系想打咯，喺呢个时间打咯。 唔想打，其实咁而家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系唔会有益处噶啦，即系无论输赢都系唔会有益处噶啦。 唔系，同埋最主要系嗰、那个诶、即系你唔同话以前啊，你以前同埋你即系以前前嗰几十年咁大国嗰啲代理人战争，或者即系话喺大国做背后或其他细国去打嘅时候咧，佢可以控制嗰个范围啊。即係我係地區性衝突，我咪喺度打咯，即係中東伊拉克咁樣，你咪依家同呢個乜乜乜打，或者同邊個打，你咪喺控制住嗰度咯。但如果你大國一打咧，你係唔係地區衝突噶啦嘛？可以隨時升級到去呢、這個 大，因為而家依啲大國係咪叫做一個 lead 嚟嘅，一個聯盟嚟嘅嘛？Alliance 嘛，即係一個國家打我就一定 要帮手， 好多人就系打噶，即系唔系两个人打噶，一打系集团形式打噶嘛。而家打仗都一打就系集团形式打噶嘛，吓系围殴嚟噶嘛，系。 点解冇打咧？因为就系你中国而家你系就喺中国想打，其实你而家你睇个形势就系围围住你噶，你冇朋友啊，你 同埋中国经济咁弱。 唔係佢好弱弱，唔係弱，可能係一個打仗嘅藉口，即係一個隱憂啊，一個 係啊，將啲嚇。 但係問題就話你個客觀形勢，你冇得打，你唔好話同美國打，同日本打都未必打贏嘅大佬。 係啊，係啦係啦，同埋覺得中國人而家暫時個佢哋都係睇專注於係經濟揾錢咯，即係你首先揾翻國內人啊嘛，喂同美國打好唔好，佢咪揾錢，梗係美國揾錢啦，做乜專同美國打交？ 同埋你真係一開仗嘅時候，你好容易打贏佢啫嘛，係咪啊？你有幾多中國有幾多個有幾多兵啊？200万兵係嘛？美國就派200万本嗰啲咩嗰啲 passport 係嘛？綠卡，俾200万綠卡你，即刻冇曬軍隊。即刻全部过 去， 带大枪去晒美国，移民美国， 佢开个岛咪得咯。 咁其实都可以睇下咧。其实首先，你唔同中国开火，又睇唔到中国人有几爱国。咁到时咪睇下中国人爱国咯。 就一块领导先走啊！到时 系啊，我而家今次我同你，我又同你即系。就反正我覺得會可能有少衝突咯。咁就我嗱，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大膽嘅一個假設，我覺得習近平咧係唔會即係唔會好似其他主席咁樣老死咯。我覺得佢係可能係共產黨唯一一個被謀殺死嘅。 哦，呢、這個國家主席呢、這個唔奇啊。其實我即係我都覺得佢有內部係好不穩。 係啊，係一個佢應該會係被刺殺落台嘅咯。我覺得。 同埋會係好多會呢幾年會好多。即係嗰啲事，好多事發生啊！即係會將有時候就同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但係仗啊，比較我比較上覺得就即係中國同美國呢度就比較難打氣啊。